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欢迎收睇我呢个新嘅节目，叫新过嚟啦，其实即系其实换汤不换药咁啦。咁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叫做移民台湾 GPS。 我哋好有料噶，我哋讲啲内容 啊，有料换汤不换药都唔代表冇料噶，嗰啲料都系好嘅，点换都系好噶嘛。咁我哋叫移民台湾 GPS 啦，咁啊近日正式嚟讲啊，今日叫第一集啦。咁其实有啲似以前我哋唐阿伯讲咧。有啲內容咧，可能你會覺得 你邊位 重複嘅，講完先啦。你都聽到你內容，你我邊個啦？咁啊，主要講翻咧，因為分翻開啦，黑白講還黑白講啦，黑白講講啲台灣所有嘢啦，雜雜雜啊， 時事八卦乜都有。 係啦，咁啊，移民台灣 GPS 集中係講香港人移民過嚟遇到嘅嘢啊，或者，所以我哋呢個節目咧就會揾一啲除咗我哋之外，就揾一啲同移民相關嘅人啦，譬如新移民啊，或者有啲咩啊。做生意啊，咁樣都會有嘅嚇。咁啊，首先自我介紹先啦。咁我就係啊傑拉德啦，咁好多人都知啦。咁啊，另外 partner 就 我就係鄭湯嚟。 係，仲有一位咧，如果第一次睇我哋節目嘅，就應該第一次知啦，就好神秘嘅。 即係平時唔多出面嘅。 係啦， 好低調嗰只嚟。 但就乜都識，乜都知，咁好多嘢都要揾佢嘅。 咁又冇辦法做到乜都知咁㗎。 咁話神秘嘅老温啦。 大家好，我係老温啊，叫我神秘老温或者老温都得。 咁而家就我哋分咗线啦，咁啊黑白讲就讲下啲台湾嘢，咁我哋会请啲台湾人上嚟㗎啦，包括啲自己朋友啊或者各行各业都搵啲啊，咁当然唔会少得嘅，辣妹都会请埋啦。咁啊呢个节目就搵啲香港人倾下偈啦，尤其是近年移民嚟嗰啲啊。咁我哋黑白讲都会有啲香港人嘅，就可能嚟咗耐嗰啲囉，嚟你个 friend 阿 Luck 嗰啲啦，一定要请佢嚟倾下偈啦。 咁即系呢个节目将来就会好严肃。去同埋認真啲嘅， 係啦， 嚴肅一之中比較 專業啲嘅都要。 咁講啦，嗱，講到移民台灣嘅，其實我哋都嚟咗好多年啦。其實我哋1989年一齊嚟讀書嘅，當時讀嗰間叫 六四事件啊， 嗰年啦，點會提六四嘅咧？係 啊 ，search 唔到嗰間。 咁而家冇六四嘅，係5月35日嚟嘅。 哦， 咁就我哋1989年過嚟讀。橋大啦叫做，咁嗰間其實類似香港嘅叫你以香港人計可以叫大學預科啦，你咁睇啦，讀完嗰個預科你就考大學啦，咁我不嬲都同人咁解釋嘅，咁我哋嗰年係即係29年前嚟㗎啦，咁其實你咁多年呢 29㗎啦， 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香港人啦，來唔來都有啲啦，但係呢就好似冇呢兩三年呢認識得咁多， 哇、哦！好密集啊，呢幾日 係咪真係好多人嚟？因為好似係所謂佔中之後咧、就突然間就多咗好多人話移民台灣啊咁咯。 不過我哋中間其實我記得都有一批試過嘅，好似97前都會係有一陣。 咁可能你知啦，97嗰期我喺偉大祖國發展緊 啊嘛。有一批嘅又係，即係佢會即係我啲朋友或者識嘅，佢會問嘅，台灣 O 唔 OK 啊？點樣？當然嗰一陣咧係好多係去咗移民啲美加啊、澳洲為主嘅，因為嗰批係有錢嘅， 即係掠過台灣， 比較係 好有錢嘅， 即係高 level 嘅。高 level 嘅嗰批 嚇，咁 大概係咁啦。呢兩三日突然間熱潮咗啦。咁既然我哋呢個節目講移民台灣嘅，咁由我哋自己講先啦。可能好多人啱啱 search 移民台灣揾到我哋呢個節目，未睇過我哋，其實唔知我哋咩背景嘅。 又或者佢想對台灣即係移民嚟台灣呢邊有啲興趣，想深入多啲了解一下。 先了解咗先。 咁我哋都可以講我哋嘅感受俾 大家知道。咁先可以話自我介紹先啦。咁可能好多人第一次睇我哋啊。咁頭先我講啦，1989年即係我哋29年前咧已經嚟台灣讀書啦。咁各自有各自唔同嘅經歷啦。阿老温呢度最犀利噶啦，讀書之後冇走過。 有走過，中間翻過去下嘅，但係 翻一陣 期都喺台灣。 咁我去咗香港都十零年啦。 你一講話冇走過，好似成個霍金咁樣，走得嗰只咁樣唔得噶喎，大佬。 咁不如咁講， 講笑啫。 霍山又一個喺度， 霍山。 咁鄭湯嚟同我差唔多啦，都係即係都翻港都叫發展咗一排嘅。咁幾時再翻嚟啊？ 我基本上我係翻咗大陸做嘢，冇翻喺香港做嘅。 統計翻翻咗嚟之後，唔使咁講嘅。 係咗八年前到啦。 八年前重返喺度，咁我話11年前重返台灣嘅。咁老温就基本上 仲未返過，一直喺度， 一直喺度啦。咁先問老温先啦，因為你最耐嘛，一定問你先啦。咁其實當年你點解會？因為其實當年即係講翻我，依度要講翻我少少嘢嘅，因為 嗰時我嚟台灣讀書係俾人笑嘅。 哦，咁你講先啦，你講。 唔係，我話俾人笑嘅，所以咧，即係俾人有冇搞錯嚟台灣讀書？咁點解你會嚟台灣讀書咧？俾人笑喎。 哦，我當其時就冇俾人笑咁就。 被人打， 佢偷偷笑啫，未俾我睇到嘅。我唔知咯，变炸唔知咯，变咗。咁我当其时，哇，讲翻廿几年前，真系要谂翻 廿九三十噶啦， 即系回忆翻好多嘢啦。当其时系一个即系死靓 can 咁样啦，喺香港。咁其实嗰阵时咧，后期系其实早期我哋喺 form three 之后 ，form four、form five， 我系。嗰陣時先開始讀書嘅，中意讀書嘅。其實之前都我讀書麻麻， 即係方科方翻翻嚟讀書啊。 方科方翻先開始讀書 嘅，犀利喎。 係啦，咁點解會係咁樣？我係啱啱即係遇到一班同學啦，即係同班同學嗰班人讀書嘅人嚟嘅。咁群下群下，其實都會有影響到嘅。咁變咗我自己想讀書。咁啊，但係當其時想讀書，咁啊。但係都嚟唔切噶，你有好多基礎你唔得啊嘛，咁啊變咗，其實當其時係因為考我嘅會考，我覺得考得唔係咁好嚇，咁唔係咁好情況下，我又有少少想繼續讀喎嘅感覺喎，咁但係你喺香港你成績唔好，方即係方科考出嚟唔好嘅話，你冇地方讀噶咯， 就算你上到去，你都未必可以再， 我都 repeat 過兩次噶啦 ，repeat 過兩次噶你，哇， 犀利噶啦，即係、中間又做過嘢啊，重考咁樣噶啦。但系都系唔系咁理想嘅，因为始终你边做嘢边读系好难的。 咁你点发现台湾有书读噶？即系点会？ 其实有一年 我都突然间发现嘅啫。 系有一年，即系我已经重考咗两次会考之后，有一年我同我即系我老豆啦嗰阵时，咁我老豆本身有做生意嘅，咁就同佢倾偈倾开，咁我话因为。讲真，如果我想继续读书，因为我老豆问我，佢话你系咪真系好想继续读书？我都系噶，但系我而家咁嘅成绩，就算即系去喺香港都冇办法有机会。咁另外一个方式就变咗你要去外国读书，但系外国嘅话，你去嗰啲欧美啊、澳洲嗰啲，讲真，我哋家境真系负担唔起吓。咁当其时就谂，我老豆就话，不如咁啦，你去台湾试下啦。台湾我有个远房嘅亲戚嘅，其实、咁你可以考慮下，你收集下資料，睇下得唔得？咁如果可以，即係到時萬一有需要幫忙，你都揾到親戚幫手嘛。咁真係唔熟㗎，其實個親戚。咁啊，當其時第一個啊，台灣都可以試下喎。咁啊，開始 search 下，問下啲同學啊，上網查問。 上網冇 上網嘅，係 唔係啩？ 問嗰啲人啦，即係資料啦，總之就嗰陣時，哇！唔通發明咗上網？ 係咯，咁犀利㗎，你可以上網嘅。 因為揾到啲資料啦。咁啊，嗰陣時係透過珠海學院嘛， 珠海書院， 珠海書院， 珠記 啊，咁就報名啦，咁考個試，咁聽講話好簡單嘅，考個試得嘅話，如果你成績 OK 嘅話，就直接分翻去台灣嘅大學 叻嗰啲咯， 叻嘅勁嘅啦嗰啲，唔得或者差少少嘅，咁其實就可以去到一個叫做橋大先修班，橋生大學先修班喺台灣嘅，讀一年先嘅，咁就即係開始咗我呢個嘅旅程啦。咁啊， 不歸路啦， 係啦，就一嚟就29年。 咁啊，成托嚟反對喎，到你講啦。咁你點解會發現到台灣有書讀咧？ 其實我啲有啲親戚咧，即係我舅父啊，亦都係過嚟台灣讀過書嘅。 哇！ 咁所以就係話，嗰陣時即係好似啊老温咁樣，就自己讀書唔好嘅，後屘先發覺，即係已經恨晚啊，即係。有心读书嗰个时间已经很慢、 哦， 但已经冇得拣选择啦。咁啊，啱啱九七嗰阵时又啊，唔系九七嗰个八九年嗰阵， 一个一个上网，一个九七大佬，你哋搞乜啦？ 咪廿九年前 系啊， 唔系个个记得。 八九年嗰阵就 1989年 有机会，咁即系不如考个试啦。咁啊过嚟，其实88年嗰阵已经考咗过嚟嘅啦。 嗯， 咁就 高材生， 唔系咁讲，咁觉得即系唔系咁中意佢分发个学位啦，咁啊就入到桥大先修班。 中意学校啊，佢考到东海佢唔嚟啊， 冇钱读啊嘛， 系 好贵啊！嗰时话东海好贵噶， 嚟咗咗我哋学长噶啦。 哦，咁就再入桥大先修班，咁啊再读咧就分发个学位就好啲嘅。嗰阵时话，咁啊入去读就挨咗一点。嗰年啊真系 真係你知嗰陣時讀書氣氛咧，就真係嗰年真係讀書好犀利。 嗰啲唔使講住，我哋講你點解嚟啫。 咁就嚟咗讀書啦。 嚇、啊！ 即係其實就係想求學，有個機會，唔想做嘢，亦都係好擔心可以做啲乜。 做嘢。 咁、所以讀書啦。 但係點解我哋講到好正面咁樣嘅？有啲人就話。你条友仔肯定见到黄祖贤正个头，跟住过嚟读书。 呢个系佢啫，我唔系啊。 我唔系嘅， 我系咁咩？ 我中意着，我中意着万玉。 我哋扮晒好似好正经。 虽然我都好中意黄祖贤， 系即系我哋自己嘅想法啦。 咁我讲少少个古仔啦。咁我 黄祖贤一定要提到。 黄祖贤应该未提到佢住嘅。咁我其实应该唔知八六定好似八七年啊。大概八七年啦。咁喺报摊，即系开始突然间发现台湾。睇新聞突然間話咩外匯儲備$700多億，全球第二，僅次日本。我咗台，因為嗰時唔知台灣咩噶嘛， 即係都唔知啊，我都 係咯，唔好知就知，好似蔣介石打輸去咗嗰度。 我冇讀歷史，我以為台灣就係一個地方咁 嘅。咁少少歷史啫，但係都冇一點提台灣噶嘛，又唔係好清楚咩，又咪去過咁。咁蔣介石就係知蔣介石國民黨咯。咁跟住有一次睇新聞，見哇！我開始發留意呢個地方啦，咁跟住咧有一日喺報攤咧，應該係十月嚟嘅，有一本書叫《國慶特刊》，就當然係中華民國國慶咁啦。我買咗本書之後咧，入邊有個叫神州社， 我都有入， 而家仲存在嘅。咁我填咗個，誒好得意喎，咁啊填咗個表去申請入會啦。咁啊入咗會之後，咁佢哋咪講話有啲咩台灣讀書嗰啲，我咪開始知呢樣嘢咯。 哦， 嚇、啊，跟住就知道你台灣讀書，咦？咁後屘88年我自己嚟台灣旅行啦，咁好多我之前喺網上都分享過，我嚟韓國同埋台灣玩咗差唔多兩個月噶嘛，呢兩個地方。咁我台灣差咗成個月，咁啊女一定溝嘅，咁唔使講噶。咁啊，咁啊開始，嚟過一次之後好中意呢度喎，咁我決心第二年嚟考嚟讀書啦，因為我中學成績都麻麻嘅，因為我英文渣，即係。其实我觉得三科咧成绩唔错嘅，真系 OK 嘅会考。一科叫中文，一科叫中国历史，一科叫中国文学。其他都同英文有关嘅咧，全部都 U 嚟嘅，唔怕同大家讲。数学都 U 埋，因为全部识解嘅啲题目。 系英文噶嘛 又？系英文，咁咪跟住咪好似咁咯，喺珠海。 定你爱国喎咁。 吓咁啊！报名珠海嚟考过嚟。咁就經又一樣入橋大囉，咁就開始嚟。 所以你冇讀過珠海。 冇讀過珠海。 不過講緊，我覺得橋大呢一年都幾好嘅，對對我嘅改變，即係 銜接 方面真係非常理想。 銜接你讀書，銜接你嗰個 語言溝通 社會啊， 因為你唔識國語㗎嘛， 社會啊文化先了解所有嘢。 所以老師咪第一日開學咪叫我哋，如果你想快啲學好國語呢，咁你哋可以出台筆試呢去识女仔， 呢个系咪你 咁咧？ 你嘅言论嚟， 你嘅国语就好快 进步。到 老师讲嘅，我系听老师讲完之后，今日讲完，我听日就出台不识女仔啦。 唔听喎， 梗系好乖学生嚟噶。咁咪好快学，即系国语进步得好快，真系喺个女仔身上学得好快。不过咧，就学埋啲乸乸地嘅国语咯。 哦， 我入到大学嗰阵， 女仔身上学呢啲咁样， 点解你讲嘢？娘娘腔咁嘅女人，嗰啲耶啊呀乜都讲晒学晒。 咁你应该系识啲男仔， 入到大学之后咪识翻啲同学，咪 正常翻， 改翻啲口音咯， 啲粗口啊， 女人咯， 系 就咁啊。 所以每个人想嚟台湾嘅出发点都唔同。 系 哦，咁其实当年都系谂住读书嘅。 系，不过咁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嘅即系想嚟台湾嘅谂法，同而家呢几年想嚟嘅谂法，即系我谂都争好远。 而家好似好多人比较系争香港多，想嚟台湾， 即系被逼要过嚟嘅。 所以我争香港，但我未必 点解要被逼过嚟噶。 有时讲政治咪话唔好二元论嘅，唔系黑就白咧。但系香港啲炸人就二元论噶啦，都系依然保持， 都系嘅。 仲要佢哋依然啊，佢哋都即系政治，佢哋二元论呢啲，佢又唔二元论，即系话好争香港， 所以 但唔代表我中意台湾。 系， 即系咁啊！所以我移民嚟台湾啦，咁咯， 搞笑， 系啊，佢又唔二元喎，呢啲又 古怪， 争香港，但系唔表示喜欢， 中意台湾， 中意台湾，但系又要嚟台湾， 因为我去唔到其他地方嘛， 咁佢去澳门啫系嘛， 澳门都争噶嘛， 咁样好委屈咯，咁样， 佢未喺澳门住过，点会争咧？ 系， 咁啊，即系今集啦，大概讲我哋当年嚟读书点样发现到呢个地方，因为以前冇网路啦，其实就。 又唔清楚啦，好多嘢都 真係唔清楚，因為緣分都有過嚟 啫，好多嘢 係啊， 一條友上飛機，一條友落機咁啊，話我嗰邊嘅同學會話一齊車去橋大，咁即刻去校會嗰度咯，咁啊， 你應該坐埋一兩日㗎， 唔記得坐埋咁啊食飯， 我哋第一批嚟㗎嘛， 坐埋一堆一台食飯，咁啊識嗰啲人，咁啊攬住嗰班人就到畢業。 我哋嗰日應該係6月4日嘛。 唔係六月四號啊，九月六號，六月四號考試，我哋三號四號考試， 九月啦， 九月六號， 九月六號， 第一日嚟嘅，我冇記錯咧，就同你同一個巴士添，即係機場有啲學長接車 嘛， 同你同一架車仲係坐隔位嘅，同你嗰陣時唔識你噶嘛，我就啲友成日喺度傻笑嘅咁，坐隔位 啫。不過我覺得嗰陣時安排真係幾好嘅，因為三唔識七個地方呢，語言不通喎。 我諗全世界冇一個地方 國語唔識講， 接嗰啲學生係去咁做得咁周到啊。 係咁好過你哋，真係有陣時，譬如有啲自己嚟玩啊、移民嗰啲，真係三唔識七好難頂嘅。 不過當年即係而家唔同曬啦，而家上網乜嘢都睇到曬啦 ，Google。我哋第一次入到學校嘅校園，哇，咁靚咁大嘅咁樣， 好驚訝嘅。 係啊，咁啊，其實我哋啲古仔，如果講我哋古仔有排講啦，其實古仔又冇講咁多啦，講一啲現實啲嘅嘢啦， 多啲分享大家需要嘅資訊啦。 咁啊，逐一集一集講啦，咁啊下一集再講下我哋留喺度嘅原因啊，同大家分享下咯，好嘛？咁啊，今集差唔多啦，時間，下次再傾啦，拜拜。